今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代表团成员，9月3号接受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采访。代表团团长、旅日朝鲜青年同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柱和代表团成员说，今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场忠诚的大会，显示了青年先锋要竭诚拥戴白斗山卓绝伟人，将主体革命事业继承和完成到底的信念和意志。他们强调说，我们是把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的莫大信任和关怀作为命运的乳汁来成长的新时代，将为光荣的金正恩时代旅日朝鲜青年运动创造新气概和新面貌。